曲音乐节，延庆市部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第一首歌曲用胡林的零零来开始对你的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如果早上你的闹钟没有响的话，这个零零零零零的感觉也像是在帮你起闹钟啊。 是啊，不光的歌曲的名字叫做零零，然后呢这个歌手呢本人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零字哈。 大家还记得他吗？其实想起来唱一次出现还是新人的姿态，是林俊杰的小师妹。 对， 所以当中其实伴唱的部分可以听到 JJ 在唱说，这是胡林，哎，这是我们新签的这个新的歌手。 啊、 但其实查了一下已经是07年发行的单曲了， 有点像这个想要介绍一位搭档给你， 哎， 是不是？ 嗯， 原来你扮演的 很有实力， 原来你扮演的是JJ林俊杰的这个角色，我今天才发现。 主要是歌写得好，你知道，当然歌手也给力啊。 是哈，好了，这是今天为您送出的第一首单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依然是在-5.6度。不过未来三天我们是以晴为主，但是夜间的气温有所下降，要注意防寒保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北风风力逐渐增大到3到4级，阵风有6级左右，而且夜间到白天呢会有4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我们都知道啊，这要只要一起风的话，大家的体感温度就会降低， 对， 感觉就要比平时要更冷一些。 是， 而且因为起风，大气干燥，还是要提醒您注意防风防火。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方面的相关消息。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是-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 嗯，虽然风这么大哈，天气也这么冷，但是昨天晚上你能够看到很多人架着这个长枪短炮的就在这个街边站着。 对， 这一次呢不需要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 嗯， 只要你在晚上的时候朝着东边的天空望去，其实就能够看到，哇，非常难得一见的天文 气象。你知道昨天我是什么感觉吗？就是北京的某商场的它的宣传语是全北京向上看，昨天我真的看到了全北京向上看，一出门的很多人都抬头看着天上，知道吧，不知道的人以为哎，这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是真的，大家在关注的是150年才一遇的月全食，红月亮再加蓝月亮再加超级满月的三合一啊。 对，而且超级满月的这个现象在现在依然在持续当中。今天昨天晚上是全北京向上看， 嗯， 今天是由东向西方向可以向西边的天空看， 全北京向西看。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一直盯着天空，还是要注意前方的对车。我今天早上一出门真的被这个超级圆月震撼到了， 今天都震撼到了， 差点没刹住，哎呀，差点造成交通事故。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行车安全最重要。 是，还是要跟大家来稍微科普一下，什么叫做蓝月亮呢？并非指月亮的颜色是蓝色的，而是连续两次满月都落在公历的一个月份。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历月份是31天或者30天吧，那么在这一个月当中可能出现了两次满月的情况， 嗯， 这叫做蓝月亮，当然蓝月亮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多，在关键是它能够加上月全食，这就是更少见了哈。 对，而且是月全食红月亮，这个蓝月亮的蓝不是蓝色的蓝，是难得一见的难，所以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湖南人或者福建人写蓝月亮，就是难得一见的月亮。但这次是一个月全食，而且从地球上看，这个月亮不会完全消失，而是被染成了古铜色。 对， 昨天有很多朋友也是拍来了照片，大早上在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说句心里话，设备是不是很专业才能拍得这么好看，所以给你一个任务，给我们转发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粉丝圈当中，让大家一起都看一下好不好。 这张照片如果是你自己拍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天文爱好者。 是自己拍的，他家里有专业的设备，每次只要有天文现象的话，他都会给我们记录下。 你知道每次有天文现象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因为小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大的天文爱好者，然后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俗世缠身，有的时候呢没有时间去望向天空。 你的梦想是什么？ 变成一个天文爱好者。哎，不对，我本来就是天文爱好者， 变成一个天文学家。 对、 嗯、昨天晚上是超级月食，当然其中从这个实际到升光的这1小时16分是最精彩的部分、 啊、超级精彩、啊、 就是著名的红月亮的时段。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红月亮。 是昨天晚上的20:51到22:07，我相信这段时间大家还是有看到的，如果看到的话不妨在我们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说一下啊。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跟昨天晚上的这一次全北京向上看的景象有关系了，你见过最难忘或者是最震撼的自然现象是什么呢？不妨来告诉我们你到底看过最震撼的自然现象是什么哈。 嗯，因为通常大家在旅行的过程中可能都会被自然界的这一种给我们带来的奇妙感受所震撼到，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好，来听一首歌曲，跟月亮有点关系哈，不过这不是满月，是上弦月，来自于许志安的一首经典金曲。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

来自于 Lenny Rosella 带来的 All Eyes on Us。 如果所有的歌曲都需要抖腿的话，我推荐你来抖一下这首歌曲，因为这是一首你不需要听懂歌词就可以跟着抖的单曲。你如果你在大街上来放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你的抖腿的方式来实力炸街了哈。 虽然不需要听懂歌词，可是听懂歌名就可以了，好像是月亮的自白一样，所有的眼睛都在看我，所有的眼神都在我的身上， 是是是， 史诗的眼神锁定我。 刚才那句话是哪里的方言哈？ 自己家的 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呢，大家都把自己的这个月亮的照片发过来，像幸福的小样发过来这张，哇，这张就是属于我估计是应该是已经离开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所以呢，应该有一半的月亮呢是有月食当中，而另外一半的月亮呢呈现了有这种啊白色的这种状况，非常非常好看，中间还有一条紫色的环带哈。 就是从地球上看上去，月亮并不会消失，而是被染上了古铜色。 嗯， 所以这个月亮大概有三分之二的部分都是被染成了古铜色，这张真的很漂亮。 对对对， 所以建议大家特别好看的自己满意的摄影作品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粉丝圈当中，点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中间下方的位置有个粉丝圈， 对， 发布上去就可以让所有的朋友都看到你的佳作了。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确实拍月亮还需要有专业的设备啊。我们的老朋友太子刚才发了一张照片过来，我看了一下这个清晰度吧，基本跟我的这个手机差不多。 我在吐槽你的渣画质。但是承诺的就很专业，他说，哎，来给你们秀一下我的设备，这是某品牌的某某某什么头配什么头，然后发过来了整个一连串的这个图片。 哇， 很多朋友都跟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下自己拍到的月亮的样子。 看来昨天拍月亮的人真的是不少哈。 嗯，今天早安月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也是通过月亮，想跟大家聊一聊你见过什么特别难忘或者是很震撼的自然现象。 哎， 太子刚刚也跟我们说哈，最震撼的应该是97年的日全食，暴露年纪了是不是？当时人生第一次看天文奇观，记得在家里的阳台上用胶片挡在眼前观看。对，当时老师都教过我们，不能用眼睛直射，就直接直视太阳。 还有人拿那个墨水来涂了玻璃片，然后通过玻璃片来看哈。然后有人说呢，这是天狗吃太阳，但是年幼的我呢，一度认为是哮天犬干的。哮天犬怎么担了这么多责任啊？ 对，大家都以为是这样，因为你小的时候就是家人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会告诉你说天狗吃月亮了， 天狗吃太阳了。 今年碰巧又是狗年，哎，是不是狗年的金狗已经来了呢？ 哎， 先啃个月亮给大家看看。 是，你知道，对于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天文的我来说，我初二的时候呢，当时跟我爸爸要一台天文望远镜嘛，当时我爸爸跟我说，如果你这次考试得了第一名，我就给你买。我那 结果 我真的考了第一名 啊！ 于是我就收获了一台天文望远镜。 哦，我以为这个故事的最后以悲剧收场，结果并没有考到， 结果还可以啊， 所以就没有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但我跟你说，这个比较可怜的是，就是在我买到了天文望远镜非常兴奋的那段时间，没有什么这种所谓的天文 现 象。等我真正大了以后呢，我也记得有一次日全食是特别特别的精彩，大概就是2000年的时候啊，当时我记得是大白天的，刚刚还是天光大亮的时候，突然整个天都暗了下来。而且当时的这个市政府呢，为了配合的话，还把所有的路灯都打开了，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哈。 嗯，还有明也跟我们说，11的时候他去冰岛旅游，最后一晚上看到了极光。 嗯， 前几天呢一直是阴天，所以以为看不到了，结果在最后一晚上看到了，也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哇，极光也真的好美啊， 极光真的是超级美，而且有人是专门去拍摄这个极光哈，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震撼。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你看过最震撼的这种自然现象是什么？赶快把你的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当中。昨天呢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昨天我在晚上准备睡觉之前刷到了一条消息，当时觉得哑然失笑哈。31号的凌晨呢，王力宏在微博当中围观了一位认证为声乐老师的一则微博问答。这个问题是，老师你能评价一下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这三个人的优劣吗？这三个人都是华语乐坛当中最重量级的新生代实力歌手，然后你觉得谁的嗓子最好呢？我觉得这个人前面说了半天，最后问了这么刁钻一个问题啊。 好专业啊，他说各声区是最科学最舒适的。 嗯， 问了这么一个科学的问题呢，问答的博主给出的评价是，这三个人的唱功，我认为林俊杰大于周杰伦，周杰伦大于王力宏。但是面对自己的唱功被评价垫底的时候， 对， 力宏干了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 对， 他忘了勾选取消，然后给自动转发了， 其实 所以所有朋友都知道他围观了这个问题。 其实能理解，就是王力宏自己也很想看一看这一条，但是他自己可能忘了点那个勾选取消。 你知道，就是微博现在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手滑点赞，多少人栽在这个上面。 对，但是我觉得啊，你说到人王力宏唱功这个问题，王力宏其实自己也有话说，他早早用自己的一首歌曲就已经说明自己的态度了。这首歌曲暴露年龄啊。王力宏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已经说到了，其实都无所谓，因为我就喜欢我现在自己的样子。 你喜不喜欢 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真的最喜欢麦当劳。 笑一直笑，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我最喜欢担心我会小心，下次一定会搞定，你放心。 算是一首暴露年龄的单曲了。我刚才问了很多人，竟然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啊！真的是让我感觉到人生呢，真是如白驹过隙。怎么有的人就连跟我的没有搭上线呢？特别心痛的感觉哈。 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应该很多人也没有听过，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太新了。 是， 这是莫文蔚出道25周年推出的全新纪念单曲，叫做《如初之光》。其实这个名字还挺适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 是， 你见过最难忘或者最震撼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到早。

在对决，自己闭着黑眼圈，把纠结抛一边，快乐立刻兑现，下一站成就还是境界，有着百思不得其解，把选择地点是非计划翻为真，看着苦光过得璀璨，有一种魔法的人叫你把爱名利看淡，但我有人山外有山，我精神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有失你要习惯，会做他害羞害羞害羞，类似英雄好汉，时间不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跟着男人，快乐是一滴滴的没人都敢可是最近有点极端，不管白天或黑夜，看看而战，我只能拿着扇子把玩，对着朋友调侃，多年的好友名字叫十三，出去上台咬紧牙关，有一种魔法的人叫你把爱能力看淡，不怕拼命害怕孤单，我精神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得了有心你要习惯，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找到答案，回头看害羞害羞害羞，类似英雄好汉，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赚，快乐是你自己的，没人都敢 这就是难为主持人的节奏，因为这首歌曲来自于胡彦斌，叫做非常好，这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念，这是一句上海话， 中文中文啊， 中文 是真的是三个汉字的法、法特好，是应该这么念吗？ 嗯、 好想打电话给千纯，上海话到底怎么念呢？ 对啊、当然呢，1月29号呢，这个胡彦斌呢是携全新专辑《非常特好》在北京举行的发布会，现场呢他也是分享了一下回归之后的一些心情，亲自解读了为什么叫 felt 好，并且呢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拥有这种倔强的好，我看了半天没看懂，但最后他告诉我了啊，2018年的 feel it heart，忽然发现英文还变得亲切了一点点了， 所以到底是英文的谐音还是就是上海话、啊、 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他们俩可以几乎可以直接对译哈、啊。 对，但这次专辑的名字就是这三个汉字的，叫做法特好、我真的好想给千纯打电话 念不下去了、啊、 对，这个 MV 也是全球正式首发了、而且大家可以听到就是非常流行的 EDM 曲风、非常的不胡彦斌，但是也是一个全新的胡彦斌， 哎，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在听歌的时候也去可以看看这个 MV 的画面哈，应该来说可能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也去全新的解释一下它什么叫做 feel 特好哈。 嗯，这次发行了全新的专辑，不是只有 EDM 的曲风，包括还有他非常擅长的 R&B、以及这个 EDM 的歌曲，还有 Future Bass 以及 Hip Hop 等多种经典或者潮流的音乐流派。 当然呢，这个胡彦斌呢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制作人和创作人、歌手等多重身份的一个融合体，所以呢他会整个的把控这张专辑。 专辑的制作和演绎啊。我个人觉得刚才那首歌曲呢，从 EDM 的演绎的角度来讲，还算是挺不错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除了胡彦斌以外呢，最近呢还有一些电影也举行了一些首发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已经说了很多次的《捉妖记二》的首映发布会呢，近日举行了哈。 因为第一部实在真的是票房奇迹啊，所以第二部大家也是充满了期待。这次呢，他们在现场举办的这个首映发布会，众主演畅聊了自己对于角色和影片的理解，还分享了一些拍摄当中的一些趣事。 嗯， 而且白百合跟井柏然是继续延续自己在上一部当中的角色，这一次加入了一个新的角色，是由梁朝伟饰演的。 哦， 但这一次呢，影帝饰演的是一个爱出老千的赌徒。 嗯， 但通过机缘巧合认识了萌妖胡巴，而李宇春呢，则说自己是一个有钱任性的钱庄老板，但是在感情上有点白痴。 对， 看来有感情戏啊，我的春春。 春春有感情戏。另外呢，杨佑宁出演的有很多动作戏的踹戏的天师，吴君如呢，则是继续饰演保护小妖王的妖怪胖莹，吴莫愁也加盟出演了，这么多人哈，来听听这首同名单曲，来自于蔡依林的《什么什么》。 嘻嘻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哭什么笑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什么做什么，有你下没下没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 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弯月的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找不着不经验跟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1, 2, 3, and up。 哭什么笑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什么做什么，有你下没下没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 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 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什么搞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你覆地的不低烟火两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1, 2, 3, and up。 哭什么笑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 Stand up。 为什么做什么，有你下没下没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 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放了也不止一次了，来自于蔡依林的什么什么哈。 这首歌也是《捉妖记二》的宣传推广曲， 对，不是同名单曲啊。 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妖什么鬼？ 哎， 这次有众多大牌明星加持啊，《捉妖记二》也将会在春节档期和大家见面。 是， 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介绍，在2月7号这一天，北京电台走进门头沟区燕翅镇玉柏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 对， 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去到当地，为村民精心准备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 当然呢，还有这个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 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的发酵酸奶等丰富的年资和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啊。 广播三下乡也是我们北京电台长期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了，我们也已经坚持了11年了，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这是第12个年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去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 当然呢，未来呢，北京电台将会继续扩大三下乡的品牌的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的工作，打赢扶贫的攻坚战。这算是我们在新春当中给大家送去的一份温暖哈。 好想给自己鼓鼓掌啊！ 鼓掌，鼓掌，鼓掌！ 今天咱们预设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见过最难忘或者最震撼的自然现象是什么？很多朋友除了跟我们分享昨天晚上的超级月亮，王帝也跟我们说，小时候我见过一次光晕，特别特别的神奇。我问我妈，我妈突然说，哎呦，这太阳怎么了？ 啊，光晕就是太阳旁边反正有一个毛边是吧，毛太阳的感觉。很有意思哈。懒猫呢说，不是03年，是01年的时候看过一次流星雨，少说也有几百颗，跟看烟花似的，天空中每个方向都有，学校的操场上挤满了人，不时就会有人欢呼起来。 哇，流星雨真的是我一直特别想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过的一次。而且因为某电视剧哈大热了以后，所以每次看到流星雨的时候一定赶快低头许愿。 不对啊，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想到的是找个谁来陪我去看流星雨吗？ 我听歌好了。还有千寻，他说我昨天用了超广角拍了月食轨迹，拍月亮特写，好开心，但是也好冷啊。 是这个你要知道，超广角去拍的话，实际上会把它整个的轨道拍出来。千寻还给我们发了张照片，刚才看到了的话呢，就感觉好像是一颗大流星，但是细瞧的话，其实那是一颗月亮，因为它那个广角的角度呢，月亮看起来跟周围的这个建筑比起来呢，好像不是那么大哈，所以有这种感觉。 还有果果也跟我们说，我昨天晚上抱着2岁的娃看月全食，我2岁的宝宝特别可爱，指着月亮的方向一直问，月亮婆婆呢？月亮婆婆，哎，你看每个人对于月亮的这个昵称都不太一样哈，全家人都逗得笑个不停。 是的，但是昨天晚上去抱着孩子去看月全食，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挺好的科普教育，2岁就开始对天文或者自然现象有兴趣了，是吧？ 这时候你就可以问果果的小宝宝，你的梦想是什么？ 哎，你的梦想是什么？是变成天文学家吗？跟我小时候差不多。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把你们的答案发过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见过最难忘或者最震撼的自然现象是什么？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做哪些事儿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定期扔东西 啊。那结婚以后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当没结过。 西铁营万达广场欢乐新生活中心、冰雪主题乐园、欢乐海洋球、汽车学院免费畅玩，木偶儿童剧、鸡蛋底价购，更有餐饮吃百返百，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今年过年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扫一扫，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今年喝 real 百年过年轻。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Hey, do you remember we said hey?Say you are a friend of mine. My, oh my, you must have saved me about 1,000 times. I wouldn't be the one I am today if you hadn't been a friend of mine. I am misbehaving, I'm just telling you the truth.Take my love for granted, yeah, I give it all to you. Maybe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Avicii Vegas 带来的 Lego 带来的 Friend of Mine。 当然呢，你要知道2016年3月开始呢， Avicii 呢就是写下了长文来宣布暂退乐坛。之后呢， Avicii 没有出席过各大音乐节，也许呢是对太高曝光率的这种生活感到厌倦了啊，他自己可能想要的是充满质感的这种作品来面对大家。所以呢，这首复出之作，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感觉到这是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跟诠释哈。 嗯， Friend of Mine， 我的好朋友。但是最近有两个好朋友啊将加盟今年的华人春晚，爆出他们的名字来，大家一定都不陌生。这就是赵雅芝和叶童，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经典的印象，其实就是《白蛇传》当中的这个新白娘子，还有许仙。那你关话筒，别控制一下自己。但这一次呢，他们两个在华人春晚上不是要唱这个经典的《白蛇传》当中的歌曲， 要唱什么呢？ 他们要唱的这个，哎，厉害了！昨天有朋友还希望可以在春晚上看到 TFBOYS， 是 赵雅芝和叶童将在华人春晚上演唱《青春修炼手册》。 哇！而且还要曝光一段这个疑似彩排的视频。如果这段真的成真的话，哎，幸亏小青没来。小青没来的话， 要不然打电话给赵美琪啊，三个人可以一起 TF Girls 是不是哈？ 对，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对， 还可以一起排个舞啊什么之类的。 对，太有意思了哈！这是说到的这个华人春晚。不过呢，另外呢，这个我们要说到的是去 MC 化。最近呢，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大热的 MC 天佑，最近不叫 MC 天佑了哈，因为呢 YY 要整改喊麦，所以呢所有的主播的昵称和直播的标题都不允许带 MC 这种喊麦以及文玩交友两性等等这种字眼，所以呢 MC 天佑最近变成了天佑啊或者天佑牙， 他自己加的名字吗？ 对啊，就自己给自己改的。天佑鸭， 还好，他只要不叫天佑咩，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行走的麦霸到了。傲娇小猫咪，我觉得这天佑也真的是分分钟哈、啊， 画风太不搭了，你不觉得吗？就是你给他这样添上一个这种感觉非常少女心的感觉。算了，我还是听听真正少女心的刘若英带来的这首歌曲吧，名字叫做《风和日丽》。今天早晨好像天气已经天光大亮了，没有看到月亮的朋友们只能今天晚上再看一看了，是不是哈？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当然您如果有什么难忘的或者说震撼看过的自然现象，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人在香水蒸气，上气不接下气，幸好我遇见了你，谢天谢地，所以气息好像被晒到头晕，喝一口酸梅冰，暂时找到重心，可以松一口气。虽然无关心意，偶然中场休息，谢谢你让我放我的心。难得风平浪静， 难得风和日丽，难得晴，难得雨，难得雪。 的人唱歌就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刚才是来自于刘若英的《风和日丽》，听她唱歌之后呢，感觉天气真的是挺不错的哈。 我要给我们家蛙去收三叶草了，不要打扰我 啊。真的吗？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就要去收三叶草？ 忘了，因为三个小时长出来一次嘛，就今天早上的那个份数还没有给它收齐。 我发现你虽然喜欢 多收三叶草，多攒钱才能买更多的地方 啊。我觉得你虽然喜欢这个你们家的蛙，但是你好像每次打卡没有原来跳一跳那么精准啊。 我是一个很操心的老母亲呢、啊。当然，现在这个旅行青蛙太受大家欢迎了，我们几乎每天都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的一些资讯。 是，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旅行青蛙是由日本的游戏公司 Hitpoint 开发的。 嗯， 蛙的原产地呢是在日本。 对， 但是在日本最流行的并不是旅行青蛙 啊， 而是我们中国的公司生产的竞技手游《荒野行动》。 对，《荒野行动》呢，实际上是一款有点像吃鸡的游戏哈。彼此养蛙呢，这个日本网友似乎更加热衷于这款中国研发的手机版的吃鸡游戏。昨天我们已经说了，旅行青蛙这一款在日本只有它整个的用户量只有20%来自于日本，95%是来自于中国哈。 2%来自于日本，95%是来自于 中国， 其他是一些其他的国家。 没错。 但这一次的这个荒野行动确实是很受日本网友的欢迎、 嗯、 而且呢我们也是没有推出过日化版，就像他们没有推出过旅行青蛙的汉化版， 是中文版吧，相当于。 对 对， 语言不通并不能够消解中日两国网友对于这两款游戏的热情，所以也有中国网友调侃，我就说特别棒， 嗯， 两个国家都靠着那一点仅能看懂的汉字死撑着。 是，所以这个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的这种魅力真的是非常强大哈。反正不管是这个语言方面能不能相通，但是大家对这种游戏的热情真的是不减。我觉得还是喜不喜欢这一款，在你自己旁边的朋友圈当中的影响力会影响你对于一款游戏的选择了，是不是？ 对，但也就中日之间可以这样。你知道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是我唯一一个不用担心语言不通会造成不便的地方。 基本会看到很多汉字， 就靠那一点点仅称的汉字，我就可以死撑下去。 好了， 不过仅称的这个汉字，然后我也可以把旅行青蛙坚持玩下去。 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游鸿明带来的这首单曲《地下铁》。 既然又在这般那般来回这段地下铁，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地下铁赶快飞，不敢吹，忘记了也无所谓。地下铁赶快飞，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你赶快睡，轻轻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挥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这般那般来回这段地下铁，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地下铁赶快飞，被风吹散了发尾，让人颓废。

就算要分开不会哭也不痛苦，即使装哭到最后一定会胜出，但留不住幸福。 8:05，欢迎继续锁定 FM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情圣策略》。当然呢，听方大同的人都可以找到恋爱的秘方，而且是一定是灵魂伴侣，因为方大同音乐的来源之一就是灵魂乐嘛，对不对哈？ 除了好听的歌曲，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你见过最难忘或者最震撼的自然现象是什么？ 哎， 桑尼棒棒呢跟我们说，2017年跨年自己是在贝加尔湖感受了蓝冰的魅力，但是并没有赶上冰期，不过看到冒着寒气的一片蓝，真的感觉心里超级平静。 嗯， 现在每天晚上如果有睡不着的时候，都会在脑海里回忆当时的那一片蓝， 然后还把他的这个拍到的美图来给我们发过来。我跟你说，今天对我来说跟发食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看到大家都发了这么多的好图，对不对，产生了马上要走去旅行的想法和感觉。 毕竟我旁边也是一个曾经有着天文学家梦想的郭鹏。 对啊，就是看到大家这些图以后真的是心里太痒痒了。然后呢，这一位没有留下名字的朋友啊，高涛 、 刚刚看到，前几年呢看到日食，重要的不是看，而是用什么看。我是用电焊帽看的，谁用过 电焊帽？ 电焊帽 厉害了 啊！对，这个厉害了，这比我刚才说到的什么涂了墨水的小玻璃之类的要强大太多了。 不一定有啊，这个真的是 是。 还有 Top Girl 跟我们说，我见过最壮观的就是云南的虎跳峡， 嗯， 感觉分分钟就可以把自己吞没，有一种大片儿的感觉。 哎，虎跳峡的感觉确实很厉害啊！所以呢，我跟你说，中国有真的有太多的这种自然资源了，咱们可以把这个国内都去好好走一走，不都能够感受到很多的这种壮观的自然的这种感受和这种印象哈。 大家有见过什么样难忘或者震撼的自然现象，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留言给我们。 好，继续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关锦鹏监制、吴有音导演兼编剧、久石让配乐、赵又廷、杨子姗所主演的冒险爱情电影《南极之恋》即将于明天开始上映了。 在南极也可以看到很多非常震撼的自然现象，而且这一部电影真的是在南极实拍的，也是史上第一部在南极实景拍摄的青春爱情电影。 对， 看看这个阵容名单哈，关锦鹏、吴有音、久石让就已经很厉害了。 想到久石让的这种配乐，我都对这部片子看产生了很多很多这种畅想啊。 再加上南极独有的这种美景，影片呢最近也是正式发布了由张韶涵演唱的推广曲，叫做《没离开过》。这首歌也是改编自席琳迪翁的一首经典歌曲，来表达影片所要传达的坚韧不移的精神。 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溺水行舟，你在我左右。

endless are the stars I'm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如果这辈子只能选一首抒情歌曲的话，我愿意选择火星哥的这一首 Bruno Mars 的 Versace on the Floor， 因为他的抒情歌真的不是一般的抒情，而是真的有超级有豪气的抒情，一听就会想起来很多的这种甜言蜜语在耳边的感觉。我觉得如果是昨天去看月亮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曲也还是挺不错的一种感觉哈。 我以为你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它很有钱，你知道什么东西都往地上扔大家其实可以仔细去了解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哈，来自大热的火星哥 Bruno Mars 刚刚在格莱美上七提七中的斩获， 太厉害了哈。你估计若干年之后人提到 Bruno Mars 的时候都很还会想，哎，那一年你好像七提七中哎哈。 火星哥，哎，昨天晚上月球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天文奇象，你发现说是不是取到这个跟星星有关的名字的话都会赶着大热一波， 是吗？ 我要不要以后改个名字，你打招呼我是水星小姐 啊？你是水星小姐，那我是算了，我还是天文男孩吧。 哎，不要尬了 太尬。 今天早上咱玉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有看过什么特别难忘或者说让你觉得非常惊喜的这种天文的现象，或者说难忘的自然现象？ 哎， 希望大家可以来到咱玉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有朋友说自己拿这个电焊帽啊在看这个日全食， 对， 然后呢我就 专业设备， 我在想说谁家里会没事背着电焊帽啊。龙哥跳出来说电焊帽我家就有啊 所以我 看日全食的吗？ 对，所以我跟你说你有的时候不要随便的说就谁家会有这种东西，我们的听众真的是超有才，谁家有点东西都是很正常的哈。 Lotus 说，哎，这首歌手这是之前的这啊，他刚才在说 没离开过 那首歌曲， 林志炫哥哥也唱过，对， 没错， 非常经典哈，这是翻唱自席琳迪翁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对， 还有我们这个比较震撼的自然现象，以及张柳说2011年的时候在唐山看过流星雨，还挺壮观的。 对，确实挺壮观的这个流星雨。但我跟你说啊，我是亲身看过流星雨的人，你要想象当中流星雨像下瀑布那样下是不太可能的，它大概是过几分钟会有一颗 搜一颗。 对，如果是在一段时间当中能够搜好几颗，这就算非常不错了。 那我还是在电影或者偶像剧当中看吧。 对对对，你绝对得它那种情境下那种基本是几秒钟好几颗的感觉，对吧？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吐槽那种什么五毛特效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有一部电视剧应该给大家也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虽然说当时我看它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这个特效吧，以及这个现场的置景啊，还有演员的装扮啊，真的是有点廉价， 很五毛。 对，但不代表说他真的是不能够进入大家的这种经典的记忆当中，因为男主演实在是太帅了。 是什么天？ 古天乐 啊、我猜一下，应该是《寻秦记》，是不是？ 对，古装第一穿越剧哈。 对。 但当时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因为给大家留下了印象非常深刻。那最近有一个新版的《寻秦记》在网络平台播出了，但却创下了豆瓣评分的最低记录，只有2.5分。 2.5分就是最低记录了，因为你知道不可能再低了。豆瓣一共它是用五星来评分嘛，对不对？因为不可能出现零分的情况啊。当然呢，这部戏呢是改编自香港的武侠作家黄易的同名代表作。于我来说呢，我自己是看过这部原著，所以呢我从来没有看过电视剧，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原著可能更加熟悉一点，这也算是我们80后的共同记忆了哈。 但是因为这个新版的改编实在很多人吐槽哈，说太烂了，所以呢很多人就在热搜上去搜老版的主演古天乐也把古天乐送上了热搜。古天乐最近应该很惊讶，没有什么新片上映啊，怎么突然就火起来了呢？ 所以火得有点莫名其妙哈。来继续听一下来自于这一次2018年版本的寻秦记的片头曲与众不同，来自于曾永新、程依云以及魏雨欣。 2018年的版本《寻秦记》的片头曲《与众不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与众不同》，但是从曲风当中没听出什么太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最近啊，日本改良出了一种能够连皮一起吃的香蕉，倒还是挺与众不同的。 这个全新的香蕉品种叫做 Monkey， 它的主打就是说可以连皮一起吃。因为这个香蕉皮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它比普通的香蕉的这个香蕉皮要薄，而且要软，要加上再更甜一些。整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和化学肥料，所以它是一款可以连皮带肉一起吃的香蕉。 当然呢，这个 Monkey 的这个甜度也是远高于普通香蕉，但是现在由于产量比较低呢，它的售价只有大概人民币37.6元一根。 什么叫只有37.6？你吃过什么香蕉30多块钱一根？ 但你要知道，人家是全新开发的一种品种嘛。 我跟你说，它起码是3块钱或者3毛钱，我都不会去买。 嗯， 但为什么想吃香蕉？ 为什么 或者喜欢吃香蕉？就享受扒皮那个过程，这是唯一的一种简单易洗，就不用洗就可以直接往嘴里塞的一种水果。 对，所以说一种香蕉。还得洗个香，吃个香蕉还得洗的话，你说 为什么 要吃这个香蕉呢？好奇怪，我干嘛不选择苹果或者鸭梨等等东西？ 你想，我袋儿里面可以直接塞一个香蕉，我可以直接塞一个苹果吗？一定要洗好之后装在袋子里，多麻烦啊！我们这种懒星人就喜欢吃这种带皮儿直接扒的香蕉，千万不要让我去洗，它跟苹果就没有区别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款香蕉到底卖的怎么样。来，听到的是李健的《尘缘》。 尘缘如梦，几番起伏终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悠悠雨里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雨，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几番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OK， 这是来自于容祖儿的一首歌曲《鸳鸯袜》，当然是出自几乎集齐了所有中文填词大师的专辑 J-POP。 这张专辑的制作也是很精良的，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虽然感觉它这个总体编排的方向有点混乱，但是不乏很多非常精致的好歌啊。 我现在已经很认真的把这些适合老了以后跳广场舞的歌都 mark 下来，这样到了老了以后，我就可以去应聘阿里巴巴40万年薪招聘的中老年领袖广场舞 KOL， 哎， 也就是广场舞的意见领袖。 前两天我们就已经发布了这一条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当时就说，哎，阿里要招这个40万年薪的这个 KOL， 具体招聘的怎么样了呢？最近是真的发现了一些进展哈。 嗯，一月中旬他们发出了这个招聘信息，现在哈一月份刚刚过去，已经收到了3000多份简历，而且跟大家说一说来应聘的都是些什么人。 来说一下， 男女比例3:7，其中最大的83岁， 哇， 求职者差不多大多数是居住在江浙沪地区，靠近着阿里的总部嘛。 对， 有大专和本科学历的要占1/2以上，甚至还有博士、硕士以及用双语进行申请。 太厉害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最大年龄的83岁的这一位啊，是叫李璐阿姨，她也是这个昨天的10位的应聘者之一，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霸，思维敏捷，而且言简意赅的说，他有10几个群的 KOL， 也就是说他有10几个群的广场舞哈。 他10几个群都在这当中是一个意见领袖，而且经常组织线下活动， 太厉害了。 那么另外的一个，也就是10位应聘者之二呢，62岁的黄大伯，简直是一个 IT 宅男附体。 怎么说？ 他直接做了个 PPT 来介绍自己， 太厉害了。 你看这几个关键词哈， 嗯， 我是淘宝12年买家经验，芝麻信用分785分，我都没他高，熟练操作 Photoshop 设计软件， 太厉害了。 我真的觉得本来以为老了以后就可以不用争了，大家跳跳广场舞，上上老年大学，开开心心培养点业余爱好。 对， 但没有想到学霸也变老了。 所以呢，让罗志祥来给你撑撑腰嘛，估计这首歌曲也是他们未来所选定的最著名的单曲之一。 我觉得不用撑腰，我要伸伸我的老腰。 Simplicity, I feel like I've been missing. It was not who I'm supposed to be. I've been sitting on top of the world right where I wanna be. So how can this dark cloud be raining over me? But hearts break and hell's a place that everyone knows. So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no. Let's go with some simplicity. I feel like I've been missing me. Was not who I'm supposed to be. I felt this darkness over me. We all get there eventually. I never knew where I belong, but I was right and you were wrong. Been telling myself all along.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no. Learn to forgive, learn to let go. Everyone trips, everyone falls. So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no. Cause I'm just tired of marching on my own. Kind of afraid I'm feeling in my bones. Or let my heart turn into stone. So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no. Oh, I like to wave goodbye. I'm not to see my life through someone else's eyes. It's not an easy road, but no, I'm not. Jessica Lin 带来的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所以呢，有的时候不要 push 你自己太狠了。 可是我要对自己狠一点啊。 为什么？ 你知道人工智能已经快取代我了 啊。真的吗？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了很多行业，或者是准备取代很多行业，但是我们的行业也开始有人取代了吗？ 就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什么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啊，人工智能的自动售货机啊，现在真的是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主播。之前的时候好像跟大家说过，在美国还是欧洲有一个国家他们尝试过，但后来觉得效果不太好，就取消了。 对， 但这一次是日本今年4月份真的要有一个机器人主播上线了。 哎呀，太可怕了。 这是大阪大学和京都大学共同研制的，而且是一个美女机器人。 哦，那还好，那估计是跟我应该不怎么抢饭碗。 你知道美女机器人已经有了，帅哥机器人还会远吗？ 是艾丽卡呢，是她的名字叫做艾丽卡，被设计为23岁的女性，有一张经过电脑人工合成的端正的美女脸孔。 你就说这就谁能比得过？ 对啊，你是人家是电脑合成的，另外呢，说话的声音以配音演员的录音为基础合成而来，非常像人类的声音。它拥有呢现在目前处于先进水平的人工智能对话系统，放置在附近的麦克风和传感器来收集信息，感知对方的声音和动作，进行流畅自主的对话。 而且不会像大家觉得说会不会假呀，你能明显的听出来说现在播报新闻，人家可不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通过收集和整理李毅老师的声音，已经完成了中国首部人工智能配音的一个纪录片这样的新闻。 没错， 那这一次呢，这个机器人艾丽卡它不仅可以自主流畅对话，而且它的眼睛、嘴巴、脖子等等有19处都是可以通过气压活动呈现出多种表情的，真的是非常接近人类了。 所以呢，它的研发团队的核心人数就表示，我们将用它取代一名新闻主播。不过呢，它借助人工智能播报的新闻还是需要人事先去收集筛选的， 也就是说编辑跟记者的功能并没有被取代，但是这个主持人的功能可能真的被取代了。 太可怕了，太不寒而栗了啊。人工智能还没有完全整明白，但是呢现在就有人开始抢我们的饭碗了。所以我们要再不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是马上就会有这种失业的危险了哈。 想想啊，我们能有什么杀手锏可以战胜一下人工智能？ 嗯， 应该只有大家的爱了吧，千万不要抛弃我们。好惨。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的应景啊，来自于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白蛇半夜你打开，生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 摆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为之痛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展演。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小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 所以呢，我说如果真的冰箱会说话就好了，他一定会说，哎，这个最近可以让北京稍微能够下点雪就好一点点。 真的，今天早上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朋友也在说，昨天晚上有那么美的超级月亮，但遗憾的就是北京这个冬天还没有下过雪。 我上次看到一幅图，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他把中国地图整个绘制了一遍，然后全部都是白色，就只有中间有个点是北京哈。 对，其他不是白色，就其他都被雪堆满了。 对对对 对， 北京这边是空着的。 关键你知道今天南方都下了大雪哈、 啊，期待雪花吧，但是今天呢，还是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哎，这首歌我好喜欢，发来了歌单两个字。因为我们每天的直播是早上的7点到9点当中，在结束了之后，下午我们的小编会把今天的歌单整个上载，大家再发送歌单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当日的歌单了。 对，所以呢，发送歌单呢也会有技巧。刚才静瑜就给大家提供了一点小技巧啊，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天气情况吧。眼下呢，五九已经过半了，但是天气呢还是有点寒冷。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又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白天的风力会逐渐加大，预计明天白天呢会有3-4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持续较好，空气还是比较清新的。 这两天大家可以感觉到气温有短暂的回暖，但是又我们又将再次回落到一个冰点以下的最高气温了。白天的最高气温将降至冰点以下，达到-0.1度，那夜间的最低气温也要回落到-10度。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周末呢，也将继续维持比较低 低的气温，最高气温依然是在零度到零下一度之间。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安排周末出行计划的时候，记得要做好保暖工作。 是，看起来呢，这个现在呢，大家又会要迎来一个稍微偏冷一点点的冬天了。不过呢，我想大家还是会在这个时候去想象一下自己身处海滩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啊？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沙滩》。 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乐秀，各位，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呢，请继续关注一下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 拜拜。 飞过来，蓝蓝海洋，我轻轻抖落鞋里的沙，看着我的脚印，哦，一个人。 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基础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 五折起。 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